尽量逃避太多思想，我每一样埋藏无人地方，心中祷告，然后宁静世界来临到我身上。我绝望， 未来再有。